一声清风变寰宇。闲公在日，经常会给大家讲起一位僧人的轶事。我们去孤峰寺和清泉寺的时候，眼强法师和印生法师不约而同地也提起了这位僧人。看来我们是很有必要对此人有一番专门的介绍了。老德和尚和贤公是同龄人，幼年丧父，随母亲乞讨度日。一个奇冷无比的冬天，饱受冻饿之苦的老德母子乞讨至桐柏县平市镇的金山寺，哀求住持海参法师慈悲收留，并希望法师能够收老德为徒。海参法师没有答应给老德剃度，而是把他带到韦陀菩萨像前，让他拜韦陀菩萨为师。因为老德呆傻愚钝，所以他母亲唤他叫老呆。南洋方言中呆与德同音，所以传之日久就演变成了老德。老德就这样出家了，没有剃度师，也没有法名，更不曾受戒。从此平市镇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记住了一个每日肩搭布袋出外化缘的呆和尚。海参法师教他走路时念阿弥陀佛，他果然老老实实地边走边念。村里的妇女和顽童们看他呆傻，就常拿他取笑。老德也不生气，只是一再给人作揖，口中不断地念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人愚弄他说，老德你磕个头，我给你粮食。老德说，没有佛我不磕。人家指着一块石头说，这里面有佛。老德放下布袋，对着石头跪下就磕响头。人们以为好玩，就常常这样捉弄他，以至于把老德的额头磕出了一个鸡蛋大的包。更有些欺人太甚的，指着牛粪对老德说，这里面有佛。老德说，有佛我就拜，然后就对着牛粪磕头。有人把一根线搭在他的耳朵上说，老德我把你拴在这里了，你动不了了。老德便站在太阳底下哭起来，半晌不动地方。后来有人经过问他为什么哭，他说被人拴住了。人家问用什么拴的，他说用线。问他拴住哪儿了，他说拴住耳朵了。人家把线从耳朵上给他拿下来说，我给你解开了，你可以走动了。老德马上破涕为笑，连连给人家作揖念佛。老德化缘回寺之后，一定先到韦陀菩萨像前跪拜，说师父我回来了，然后再把化来的东西拿到大殿供佛。白天出外化缘，夜晚拜韦陀菩萨， 年复一年，日日如是。1954年腊月，老德和尚生病了，但是俱进汤药，见人就问哪天是腊月初八，每天必然要问几遍。海参法师私下问他，你总是问腊月初八干什么？老德和尚回答说，我师父告诉我说，腊月初八那天，阿弥陀佛来接我走。海参法师默记在心，暗暗赞叹。转眼到了腊月初八这天，老德反而不再问了。寺内僧人告诉他，今天就是腊月初八，你到底想干什么呀？老德一听此言，好像很惊讶地说，是吗？那我得走了。请人为他打来一盆洗澡水，他沐浴更衣后，便端坐念佛而终。老德和尚往生将近2年的时间，有几位客商到武汉做生意，在武汉街头遇到一个肩搭布袋正在化缘的呆和尚，大家都说像老德，于是上前打招呼说，老德，你怎么跑到武汉来了？呆和尚看着他们，傻傻地笑着说，化缘嘛。大家说，和我们一起回去吧。呆和尚说，我过几天再回去。等到这几位客商从武汉归来，向平市镇的百姓们讲起他们在武汉街头遇到老德的事情，才得知老德已经往生2年了。但是他们依然非常肯定地说，他们遇到的就是老德和尚。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老德和尚的事迹在南洋所有的僧众当中几乎是无人不知的，然而却因为年代久远，流传多有错讹。因为贤公生前曾不厌其烦地反复说起，所以墨学认为这有必要去认真对待。因此墨学和印智法师特意赶往平市镇做了一番深入的调查。在平市观音寺住持印川法师和几位大德居士的热心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当年在金山寺追随海参法师做过驱巫杀迷的秦启长老居士。秦老居士今年已经83岁高龄，家就住在金山寺后面的村子上。他12岁之前都是在金山寺度过。海参法师还为他取了个法名叫印泉，所以他对老德和尚是最了解不过的了。墨学讲出了自己所掌握的一些老德和尚的资料和存在的一些疑问，请秦老居士印证和解答。秦老居士很耐心地为我们一一做了答复，并且非常热情地带领我们去参观了金山寺的遗址和老德和尚的墓地。眼见这一代圣僧的墓地却被浓密的荒草荆棘层层包围，墨学忍不住连声称念佛号，泪湿青山。 乘此机缘，墨学借古德一首题为《注中》的禅诗，对老德和尚顶礼一赞。大卢沟里翻身出，不犯前陲是万钧。一声清风变寰宇，唤回多少梦中人。